Hello， 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是一个周五啊，明天又可以放假了。大家开不开心呢？ 开心。 哎，我觉得我们选的这个日子真好，每次都是周五更新，然后刚好这天的心情最放松啊。 就是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 嗯，对。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聊一聊感情吧。你曾经有多用心的喜欢过一个人？ 听起来又是一个很走心的话题。 对对对，真的很戳心啊。先说音乐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林东的《原来》，很好听，很切题的一首歌。 对，我预感这期节目中又有很多很就是怎么说记忆深处的一些 故 事啊，有心酸的故事，也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刻骨铭心的故事，总之就是大家要掏心窝子的说话讲故事了。 嗯，对，来瞧瞧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爱吃草莓的考拉羊他说呢，我室友曾经说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快乐，你给他买你自己都不舍得买的东西，自己都不舍得吃的东西，你对自己能不能好一点？我跟他说，我给他买东西，我知道他用了我买的东西，吃了我买的东西，他的生活就有了我的参与感，我就会很开心，这就是对我自己好。多用心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我很快乐，就是付出自己所有去爱另一个人，这个感觉让自己很快乐。其实我觉得让自己快乐就好， 爱你是我快乐，就不在乎你到底爱不爱我，有多爱我。 不在乎能不能得到回报。 拿叉子的闰土他说呢，好像是之前喜欢一个人太久了，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再也找不到喜欢的人了。 就是曾经都用在一个人身上。 下面有一个叫弯弯的朋友，他说好的，他说好像是这样，没错的。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鸣。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曾永熙的，叫做《整座城市都在下雨》。 我觉得下雨天就会让人莫名的有一些伤感吧，就像今天的话题一样， 就很适合下雨的时候听这期节目是吗？然后听的时候自己的心里也在下雨。 就下雨的时候适合想念一个人，一个失去的人。这就是喜欢林同学，他说呢，我有多喜欢他，喜欢了5年，日记密密麻麻都是关于他。 翻页过后总是不敢再看，怕会哭，会想很多。身边异性朋友声音跟他相似的，或者笑容像他的，或者名字某个字一样的，甚至一样痴迷动漫的，我都会有异常的好感。我好像找了无数个像他的身影，却始终不敢对上心里的那个人。我偷偷了解了他的一切，装进我的心里。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共鸣的，就是自从跟你分开之后，我喜欢的人都像你， 这个 都有你的一些特点。 这个朋友的留言好具体啊，就是一些细枝末节都了然于心。 嗯， 容嬷嬷 aunt 他说呢，今天12月16号啊，就两天前了，因为我们录节目是18号了。他说12月16号，6年前的今天我们在一起，3年前的今天我们分手了。不想把回忆弄得比经历还长，就到这里吧，不委屈也不亏欠，祝好。 嗯， 那这个容嬷嬷应该是刚刚分手几天吧，失恋也就几天，还你还好吗？不知道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街道上没有起风，他说呢，总是不经意的想起他，想起时就会莫名的傻笑，无数次的，明明知道他要去哪里，却偏偏在那个地方故意等他半个小时，等他一出现又假装对他说好巧。每逢过节或生日都会送礼物给他，但每次明明想好自己要怎样送给他，结果偏偏在那儿不停地转圈圈，最终以慌乱的模样送给那个人。 嗯， 就是在喜欢的人面前总是小心翼翼的，想要提前准备一些东西，但是真到要表现的时刻又会出很多慌乱的事儿。 对，喜欢一个人暗恋一个人的心情呢，就是那种就是害怕你知道，但是又怕你知道的话装不知道，就是这种心情就很矛盾了， 怕自己在你面前表现得不好。伤疤，想念很漫长，天气很凉，我的世界四个季节没有太阳，整座城市都在下雨，你还想念吗？想念那些只言片语，哪怕是谎话，天空很清。城市都在下雨，你淋湿了吗？淋进心里淋的回忆结成了伤疤，想念很漫长，天气很凉，我的世界四个季节没有太阳，整座城市都在下雨，还想念吗？想念那些只言片语，哪怕是谎话，天空很寂寞，和我一样，才让心事流成了眼泪落下。 下一首歌来自萱萱的《空洞》。 对， 看到萱萱我还以为是萱草的歌呢。 没错，就是我的新歌，请大家欣赏萱萱的《空洞》。 别闹啊 元老元老他说呢，想着忘记他，但总是不经意的想起，又想着如果再想起他就写下来想说的话，写完就不去想了，最后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连着写了365天。 那一年他大一初入大学，我高三备战高考。 高三的时候对一个人的爱啊， 嗯， 一只妖妖孽他说呢，不要去喜欢一个人，不要不要，因为喜欢上一个人之后就会变得软弱，你的心完全不属于自己了，而是随着他的言行而臣服，哭和笑都不由自主，最可怕的是你却觉得那样幸福。我觉得这感觉很像第一个人啊，就是第一个人留言的同学然后幡然醒悟之后的一种心声吧， 嗯，一种心理状态啊。 嗯， 谭颖谭敏他说呢，我们一起长大，我帮他的朋友跟我表白，不对，他帮他的朋友跟我表白，我没拒绝，因为他说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喜欢我们班班花，我呢就帮他制造机会，因为呢我希望他开心。填志愿的时候，我为他背着我的父母偷偷改了志愿。现在他独自一个人踏上了他最想走的路，而我还在一路寻找他。17年了，从他7岁搬来我家隔壁开始。哎呀，这个 青梅竹马， 嗯，这个朋友的故事开始的好早啊，7岁就开始了， 就喜欢上邻，对，喜欢上邻居的哥哥，觉得也挺浪漫的一件事啊。回忆从小时候就有了。久别 miss， 他说呢，用了几个月爱上，用了7年彻底放下，算不算用心呢？最终也可以笑着谈起，只是那段往事想起依旧是心酸。 嗯， 特别心疼他。 只剩心酸了，所有的故事到最后都是心酸。第四首歌来自于胡青兰的《两个世界》。 嗯，苏他说呢，我多喜欢他，我找不到他的联系方式，连他毕业去了哪个高中哪个大学都是我百度他的名字一点一点才知道的。当时觉得自己疯了，现在觉得自己当时真勇敢真天真也真可怕。哦，我觉得用这种网络上的方式找到一个人还蛮难的，我觉得。 对啊，我也觉得一般的话学校的一些消息一些信息是不会发到网上去的，所以能找到的话，嗯，也是挺巧的，我只能说。 对，很神奇的。 嗯，白泽本白他说呢，喜欢到已经被拐回家了，他疼我像个孩子，我崇拜他是英雄。看来这是有一个美好的故事结局啊。 嗯，对，难得有一个让人开心的事儿啊。三个你三彪他说呢，因为太用心了，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再也不会为一个人哭为一个人笑了，把他当做全世界，因为世界崩塌的那种痛我没有勇气再去经历一次了。就可能当时付出了太多喜欢一个人，结果你的那种爱最后崩塌了， 就会觉得让自己很受伤吧。 就是当你真的付出全身心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后面又无疾而终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愧败感，就是已经毫无力气去对任何事情、任何人产生一种热爱的那种冲动了，就会觉得好累，不想再来一次了， 真心被浪费了。 S 杀了你哦，他说，因为呢，他说想见我，我就一个人在黑暗中狂奔去找他，他特别理智骄傲，我呢又是一个感性的人，分开后写过好多封信给他，但是从来没有寄出去过，后来所有的大悲大喜都是他给的，我也才明白喜欢这种事情一定要彼此都刚刚好，如果像我们这样情意绵绵的遇到了杀伐决断的，喜欢只会让人很难过，越喜欢越难过。 好，有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爱情中有的人是相克的，或者是你他这种人的性格刚好克你这种人，就比如说一个高冷骄傲又无情，一个感性又多情，这样的话如果多情的人爱上这个人的话就会越陷越深，而且你越不理我，我反而越动情，那种真的就真的是太煎熬了。 想送给他一首张杰的何必在一起 何必折磨自己。爱的聚散的朋友，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转身走，没留下理由。 Goodbye my wonderful world， 一句再见都没留，是我怕你泪流，我哭过后还说不出口。 Goodbye my wonderful world， 爱的聚散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的一生却走到了尽头。 下一首歌来自许佳莹的《到此为止》。 嗯， 如果爱一个人很用心又得不到的话，那就到此为止吧。 小猫、小狗、小老鼠，哎，这名字很可爱。他说呢，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精品店看到好看的家居用品，都会想到我们未来的家里呢也要摆上它。每年五月份开始，天天刷台风路线网，因为他在沿海城市。发烧了，烧糊涂了，也都还以为我们还在一起。还去跟他聊天，直到醒了才跟他道歉。到底有多用心呢？分开两年又四个月了，我还在修改我的人生轨迹，只是为了创造一个还可以见他的机会。这几年我真的一直都在努力向他的方向前进着，尽管过程有一些狼狈，但我也努力体面地出现在他面前。哎，这个词就是让人觉得很心酸呀，就体面。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一首歌叫体面， 想起一首歌啊， 分手也要体体面面的分手。 冰电花恋，他说呢，会很清楚地记住他的喜好，只看他的行为举止就能判断他此刻的心情。人群中第一眼看到的是他，开心或者不开心想到的也是他，填报志愿时想的还是他。哦，就是我觉得你特别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对他察言观色，才会根据他的表情或举止去判断他到此刻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觉得真的是爱的小心翼翼啊，又用心。 大凯姨他说呢，分手二十天还是忘不掉，分开三天就和他们班一个女孩在一起了。我不闹不打扰，只是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拿回我的书，可是呢他们两个人竟然换了手机号码，可能是怕我打吧，呵呵。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为什么错的人这么嚣张了？ 我有妒忌的体质，却原谅的权利当成恩赐，到此为止，各有各的天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于李梦隐的《等你幸福》。 白泽本白他说呢，他对我说，如果他是鱼，那我就是水，没我活不了；如果他是大树，我就是土壤，没我也活不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喻吧。 嗯，对，就是人一旦陷入爱情中，就觉得说有什么友情饮水饱，有爱情就够了。 你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你我会憋死的。 江家俊他说呢，我愿化成一座石桥，经受500年的风吹，500年的日晒，500年的雨打，只求他从桥上走过。这好像写诗一样。 这好像是电影里的一个对白，挺经典的对白。我好像还看过这个电影。 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流行一句词叫什么“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有点类似于那种感觉的句子。 好有禅意啊。沉思的雨点他说呢，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从他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就开始琢磨明年该送他什么礼物了。从他无意间说出口的一句玩笑话，说有机会一起去旅行啊，然后下一秒我就开始规划出游路线了。 对，就是喜欢的人仅仅一个小小心思小动作，或者是说的一句不经心的话，就有可能当做自己的至理名言，就是奋斗目标。 对，就要很在意这件事儿， 嗯， 可能就是随口一说， 对对对，确实是， 但我就把它当成个真事儿一样去做、 嗯。对，等到你真的做完了之后，送到他面前让他看，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自己都可能不记得了， 对，都忘了。 嗯、 对。皱眉的人他说呢，一个不喜欢把事儿记在心里的人，却记得跟他相关的所有，以至于想忘都忘不掉，想起来心脏会痛，会深夜里突然惊醒。仿佛握不住的沙子，想抓却怎么也抓不到。我觉得就是在爱情中努力付出的那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患得患失吧。 对，明明之前性格这么开朗大大咧咧的话，有喜欢的人的话也会变得小心翼翼的哈，不知所措、 嗯、 也会开始心里装心事，晚上睡不着了。大黑痣他说呢，那年是真的真的用尽全力的去喜欢他，现在也不想回头想了，都过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遇到这样愿意全心全意对他好的人了。 嗯，一定会的。可能刚分开的那几年会有一点觉得爱人无力，但是慢慢的如果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能改变你生命的人的话，你还是会一样燃起爱火的，燃起自己内心里的这个爱的种子的， 内心的小火苗烧啊烧，是不是？ 嗯，对。 对，希望大家每个人，对，希望大家每个人呢，内心里就算是被爱心伤过，然后烧成灰烬也好，都希望能有一年的春天呢，能够有人到来，燃起你内心那把小小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久违的火苗。 哦，对，久违的火苗。 嗯，好，就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觉得蛮走心的话题吧，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能够温暖到你。 嗯， 我们这个节目的话题征集呢，每周都会在新浪微博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账号啊，而且呢最好是特别关注，这样呢每次一发这个征集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弹给你，你才有时间去、尽快的把你的故事写出来。 对，好的，期待大家在以后的节目中呢能够多多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啊，能够分享念到你的留言。 嗯，那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咱们下周五再见。 好呀，再见，拜 拜。